我们今天呢，先来上次那个医案的讲义啊，桂枝麻黄各半汤。那上次是请同学回去自己看一下，所以可能我今天就带的稍微快一点啊，因为医案的讲义就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慢慢读，没有兴趣的同学知道一下大意也就好了啊，就是不会要求每个人一定要一样用功的。这个桂枝麻黄各半汤的第一个医案呢，其实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是辩证的那个点啊，它主要只是因为同学知道桂枝麻黄各半汤这所谓的还有桂二麻衣汤，还有桂二月衣汤，这些所谓的小发汗之法，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用在好像感冒拖得比较久哦，对不对？然后呢，虽然知道它发不出来，可是呢，不想用太激烈的药物啊，所以就用比较温和的方法嘛。那他一开始呢是用了桂麻各半汤，然后呢，他又用了小柴胡汤。这个用小柴胡汤是因为那个人大便不通啊，在阳明篇里面有一个大便不通的条文，他是用小柴胡汤去通大便的，就是说用了小柴胡汤之后，这个人身体里面的这个水分的循环会比较恢复啊，这样的肠道会比较润啊。那个条文以后再教，那只是那他这一条，他这个医案他取出为他只是在强调说就是如果呢表证还在的话啊，你先不要去管大便通不通，先把表证解了再来处理里面啊，是这样子。那再来呢，第二个这个朱木通的医案，他的病名是说是肩背神经痛，可是呢他在面对这个病人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可以用麻黄杏仁薏仁甘草汤，也好像可以用桂麻各半汤啊。因为朱木通的这个经方比较是日本人那一派的，是以主症来判分这个用药的，所以呢他就说他这个关节痛啦，那种风湿类的方子啊，比较是麻杏薏甘汤。然后呢，麻杏薏甘汤也可以治到这个发垢丛生啊，头部酸痒。那后面呢，他说这个桂麻各半汤呢，比较是身体发痒以及神经痛，他就觉得好像两种都有可能，然后加上他的肩膀颈脖子僵硬啊，所以呢他就又加了一点葛根啊，所以他到最后还是选择了桂麻各半汤加葛根这样子的做法。那结果就后来就效果还不错。那他就说既然有效的话，像我们在中医的领域开药有一个原则叫做效不更方，就是吃一个药方啊有效了就先不要换方，就继续吃下去，等到吃到已经不再有效果了，可能那个时候再来换方就好了。那至于说朱木通他这个如何判定他是桂麻各半汤还是麻杏薏甘汤的这个判别点啊，其实对我们初学者来讲呢，并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所以呢，也是知道说啊，这个他们可能他如果是我们的话，不一定像他那么有经验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方跟另外一个方呢，都试试看嘛，哪一个打中就算赚到了啊，就是初学的人大概这样就可以了。那至于说后面这个什么周文全治疗产后发热啊，这个比较不是抓主症，而是以这个病机而论，就是说因为这个患者呢产后伤风已经拖延到30几天了，所以呢如果还有太阳表症的话，那也要用比较小发汗的方法啊，就是这样而已。那到了这个28页这个中间到下面啊，它就会比较单纯的，这依然都是有这个桂麻各半汤的比较容易抓的主症，就是身体发痒。那同学还记不记得这个条文，用桂麻各半汤，它是这个人他是一日2-3度发的这个发热，恶寒热多寒少，然后呢因为身体表面这个气发不出来，所以他身体会发痒，所以他在这边的话就是以这个身体起疹子啦发痒啊，当作是一个辩证点来处理啊，那这个同学自己看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 第29页呢，上面那个也是感冒收工了，就是拖了比较久的感冒。那中间的那个方医案的话，都是就是都是有痒或者有疹子啊，所以同学大概要抓它的主症不会很难。到了29页的下面，它的主症的主治是说治了身体臭，但是它其实是有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并且呢它可以看出它的出汗是发汗出不畅啊。那因此呢它的这个身体痒呢，它身体臭比较是因为汗发不出来，所以这个水邪郁在身皮肤里面，所以会臭，所以它一旦发了之后就好了啊。所以它这地方就是它有这个汤的主症，那这个身体的臭味就只是一个兼症，那顺便就可以医好。那至于30页的这个燕云科的这个是在他从他的辨证的点去判断说，这个邪气呢没有进入少阳，也没有进入阳明，正气还够啊，所以就用小发汗的方法。那再下面一个是荨麻疹啊，或者有人念芡麻疹啊，那这个都是知道是邪气发不透，所以身体痒。那这个31页也是一样啊，所以同学这样大概就是知道说桂麻各半汤，好像看到身体发痒的时候，然后如果又有这个脉比较浮啊，或者是有发热的话，就比较容易抓到这个方子要怎么用啊。那至于说这个日本的藤平健呢，它等于是一个病人他是感冒比较久啊，咳嗽一直没好，那他就把这个感冒医好了。然后呢他在陈述这个的病人的状况的时候，他有说患者的自觉症状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又说他觉症状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当他这样写的时候，我觉得看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中医跟西医的在辨证上面的分野啊，其实在这方就蛮好玩的。就像西医，我想大部分的诊疗仪器啊，都是在处理所谓的他觉症状，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看到他的数据是什么啦，扫描出来里面有什么啦，病人本人是什么都不会知道的。可是如果同学是读伤寒论啊，从一开始到今天，我就没有发现我们好像判断的点比较多的都是病人的自觉症状，对不对？如果那个病人是个太小的孩子讲不出来，我们好像不到的，就是开药会觉得蛮困难的，对不对？所以中医他的判断的方式是非常尊重一个人的主观的感觉的啊，这是一个两种医学蛮不一样的地方。那至于说下面这个桂二麻一汤啊，桂二麻一汤呢，首先吴居通这个医案其实比较单纯，就只是这个他的需要发汗又不想发太过分啊，就用了。那接下来32页这个曹英甫江左锦师徒的这个例子啊，那这个地方呢，它的主症抓的是寒热往来啊，一日两度发。那这个曹英甫呢，他就讲说，这个如果是这类型的病，他说服药的时候最好在寒热发作前一两个小时的时候吃呢，会特别的有效。那这个是曹英甫的临床经验，那我们就尊重他一下。那我们在如果在临床遇到的话，如果你还有这个余欲去抓时间点的话，那或许是在他这个发烧之前啊，吃的话效果会更好。那曹英甫他这边提出一个他个人的临床经验，那虽然不是张仲景讲的，但是他是非常有经验的经方家啊，所以我们就尊重他。他就是说，少阳病呢跟太阳病的不同在于他有见，有见就是少阳病的往来寒热呢，那就是发烧一阵，然后退下来一阵，停一阵，再发烧一阵，就他的那个疾病的那个寒，从寒到热，寒到热的那个波浪中间是有中间有停顿有间歇的。但是呢他说如果你一天都发两三次的话，那就无间了啊，那这个到达无间的状态的话，这个寒热就比较会是太阳而不是少阳。当然这个是一个他的观察啦，那我们在临床上面遇到少阳小柴胡汤症的，有没有 一天发好几次往来寒热的呢，其实还是有机会遇到啊。所以曹英甫他说的这个不见得是绝对的正确，但是他可以给我们一个判断上的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他的寒热往来好像一天只有一次，那你比较容易往少阳方向去思考，那你把脉看他脉是不是弦，或者是他的少阳的主阵有没有胁下闷啦，有没有口嘴巴苦啦啊，就是再多问一点有没有想吐啦。那如果他是一天发好几次的话，那他的太阳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你就把他的脉有没有浮啦啊之类的，所以就大概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那接下来啊，三十二页下面这个江左景的议案啊，他这个议案呢，就是他那个病人呢，他一开始是没有开到很正确的药啊，所以他并没有把人家医的，没有把对方医好。那后来呢，再用了这个桂圆麻衣汤才医的不错。那他在看那个病人的时候呢，他就说那个病人的舌苔啊是灰腻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啊，就医的不是很好。那等到他后来用了这个桂圆麻衣汤医的不错了，而且那个人大便又通了啊，那曹英甫就替他这个学生做一个事后的解释，就是说一般我们说舌苔黑啊，好像可能是这个人里热太过，或者是肾太虚啊，这都有可能。那曹英甫就说他的舌虽然黑，可是舌苔没有干裂，所以大便又是稀的，所以就知道这不是阳明热的舌苔发黑，这个黑色其实是水气啊，是水毒的颜色。所以呢，一旦你用了这个小发汗法，把它的水的这个运行变成顺利了，那它的这个主症就会医得好啊，它就大概说明一下。那后面这个刘度周呢，他这个是类似疟疾的啊。那这样子往来寒热的这个如疟疾发作，本来就是桂二麻衣或者桂麻各半嘛啊，所以那没有痒的话就用桂二麻衣就可以了。那下面一个余长荣的也是类似的啊，就是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那所以这个大概在这个桂二麻衣汤的这个医案，大概都是抓到一个情况，就是好像感冒拖着比较久，对不对？就是比较到后期，然后他还有表邪没有解的现象。那如果他有这个往来寒热的现象，而且密度比较高，那就更容易判断是要用桂二麻衣汤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思考。那至于说是像后面的这个桂枝二月碧衣汤啊，那同学要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在讲条文的时候也跟同学讲过，就是宋本的桂枝二月碧衣汤比桂林本是少了一句话。桂林本是讲说脉浮大的才用桂枝二月碧衣汤，对不对？那宋本就是直接说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桂二月衣汤主之。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历代的医家要用宋本那个很不合逻辑的那句话来开药，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呢，这个桂二月衣汤的医案呢，大概都是在一个准则之下开出来的。是什么准则呢？就是那个病人的状况很像所谓的大青龙汤症。大青龙汤症就是这个人里面是有阳明热的，因为又用到石膏嘛，就是肌肉里面有在发热，可是外面有更多的寒把它包住，所以那个热根本就出不来。所以太阳的寒气包住阳明的肌肉热，那是一个标准的大青龙汤症。可是如果呢，你遇到的那个大青龙汤症的那个形状，那个症型啊，不是那么扎实的大青龙汤症的话，那你也不会敢用大青龙汤。那用比较轻的方法来代替这个大青龙汤，那就是桂二月衣汤了。所以基本上啊，他的这个使用的这个经验跟机会，大概都很像是表寒包住里热啊，就是 一个比较大青龙汤症的轻症来判断它啊，所以这样子同学就自己看，大家可以理解这个药大概是怎么，这个方子是怎么在用的。那至于三十六叶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啊，那同学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个条文，它在告诉我们什么事。因为桂枝去桂加苓竹汤呢，它就很像张仲景是一个小侦探，对不对？就是他看起来很像是太阳病的表没有解，但是实际上这个病人发生的事情是这个肠胃那边水没办法代谢，乃至于产生很多症状跟太阳病的表没有解很像，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它所有的医案呢，大概就是在几个主症之下做一个排列组合。首先呢是通常都会有这个心下闷痛，也就是我们实质肉体的这个胃的地方，觉得这个胃呢闷闷胀胀的啊，就是不太舒服，所以心下闷就是胃的地方闷是一个主症。那第二个主症是什么呢？就是小便不利啊，小便好像尿起来有点困难，或者是量不够多。那心下闷小便不利，那另外一个就当你的水的这个代谢呢都不能够通畅的时候，水气也就不容易上到我们的后背跟颈部，所以这个有点像是葛根汤症的那个后脑勺僵也会出现，对不对？所以那还有，如果再说一个主症，就是通常这个症状之下这个人是不太会出汗的，所以无汗当作半个主症。所以这些医案呢看来看去呢，就是心下闷痛、小便不利、后脑勺僵，这三个里面出现两个或者是出现三个就用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这些医案呢，虽然它这个主症的结构不复杂，但是同学对于这一条我觉得还是要有记忆才好啊，因为当你自以为自己感冒了啊，比如说后脑勺僵啦，又觉得脉浮啦，又没有出汗啦，然后又小便不利的时候，哎，你要记得感觉一下自己的胃有没有闷痛啊。如果胃是有一点闷闷的不舒服的感觉，说不定这就是一个水代谢不良的症状，而不是一个感冒的症状啊。所以这容易搞混的，那同学就要知道这个主症的排列组合啊。那至于三十七页啊，这个李克绍的医案呢，他是用这个桂枝去桂加苓竹汤治一个妇人的癫痫病。那个癫痫就是有的时候会倒在地上吐白沫抽搐的这个病，对不对？那中医都把这个癫痫病当作是一个痰饮症，就是认为他身体里面一定有多余的痰，才会让他这个人哪里忽然短路了。那么李克绍在面对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患者有桂枝去桂加苓竹汤的主症，于是就用桂枝去桂加苓竹汤，而这个患者果真之后癫痫就没怎么发作了。所以他就可以说虽然说我们说癫痫是痰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再多一个判断，就是痰在哪里。如果这个痰饮就是水在这个胃部代谢不掉的话，那你用桂枝去桂加苓竹汤就可以把它这个痰饮去掉了啊。所以用这样子的思考。那因为李克绍的医案我是从一个书里面抽出来的，他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医案啊，所以他那个后面那个编者案就有说以上两例，那其中另外一个例子是用那个半夏泻心汤治到失眠的。那半夏泻心汤本来也是治疗那个心下痞，就是胃部觉得闷闷胀胀的一个方子，可是他又可以治到失眠啊。所以就他在那边告诉我们的是说啊，有一些精神性的疾病，如果刚好找得到适当的主症的话，有时候用这个经方就可以解决掉了。本来那个经方不一定是治精神性疾病的，但是呢在辨证上面可以的时候是有希望一起治愈的。那三十八页的就是差不多啊，就是类似的医案。那三十九页呢是刘度周呢针对这个桂枝去桂加苓竹汤写了一篇短文章，就是因为 伤寒呢有一个方叫做苓桂竹甘汤啊，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那刘杜周就说，其实伤寒论的很多方剂的药味结构都是有一个相对的，成为一个对偶的状态的方剂。那苓桂竹甘既然存在，刘杜周就在说，为什么伤寒论里面没有苓芍竹甘呢？那么刘杜周就说，那其实这个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如果我们不看它的生姜大枣的话，其实就是呈现出了苓芍竹甘的结构啊。他用这样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方子它的这个使用的范围跟它的道理。那因为刘杜周的文笔是很清晰的，所以同学就自己看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医案就先看到这样，以后可能医案会越来越快吧。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教新的条文啦，我们从卷七啊太阳篇的这个中篇开始教。我们今天看一下葛根汤啊，那这个葛根汤的条文呢其实都好简单，同学一看都自己都会开了也说不定。它上面说太阳病，那同学记不记得太阳病是什么样的病啊？就是脉浮啦，怕风啦，头项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啦，对不对？怕风怕冷啊，这个脉比较浮。那在太阳病的这个框架之下，他说项被降紧紧，那无汗勿风。那我们先把这个无汗拿掉的话，太阳病项被降紧紧又勿风，那我们已经教过是什么汤？是桂枝加葛根汤，对不对？桂枝汤结构里面再加上四两的葛根，那就可以又可以啊解掉这个人的风寒，然后呢又可以把这个人的后脑勺浆把它解掉。那这边呢它多了一个无汗，那如果是对仲景的著作比较熟悉的同学一定就知道，仲景它用来开汗孔的最标准的药是什么呀？就是麻黄，对不对？所以呢就桂枝加葛根汤的这个结构里面再加一味麻黄就好了。所以如果只是以伤寒论的条文来看的话，这一条是没有太多可以讲的。那我们当然会看到说，哦，到那个时候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好像桂枝跟芍药都有减量成二两，那这个葛根汤呢桂枝就没有减量了。那这个桂枝没有减量，你也可以说因为麻黄这味药啊会消散人的心阳比较多，所以你多放一点桂枝去补充心阳之类之类的，就是有很多角度可以解释它了。但是我们想现在也不用太强求一定要怎么样解释是最合理的，基本上我们就尊重它啊，就是这样子放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是对于这个主症一个最单纯的思考，就是如果我们用那个极易东动的那种思考，就是一个药对一个症，一个方对一个症的话，那就是桂枝加葛根汤症加上出不了汗，那我们就加麻黄让它出汗，对不对？那这样子就比较单纯啊。但是呢如果要把它讲的这个复杂一点啊，还是有一些可以说的。比如说像他第二条啊，他写说太阳与阳明合并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那这个在伤寒论里面啊，这个对于这个两条经的病啊，有一类的病称之为合并，有一类的病称之为病病。那合并跟病病怎么分呢？在伤寒论里面，如果是太阳经在发太阳病，而同时它的另外一条经比如说阳明经也在发阳明病，这样子两条经一起在病称之为合病。那如果是太阳经的病经过这个转的过程慢慢变成阳明病，在它那个病邪 开始脱离太阳区块挂到阳明区块了，但是就好像头已经走到阳明尾巴还在太阳，那样子从这个区块传到那个区块的那个传的过程呢称之为病病啊，就是这个书里面通常最大范围的说意义是这个样子的。那太阳病跟阳明病要如何合并呢？其实在临床上面啊， 我们如果看到有清楚的阳明病的病状出来的话，其实你就不太可能在里面找到它有没有掺杂太阳了。为什么？因为阳明的脉是宏大的，对不对？那既然脉都已经宏大了，那脉有没有浮就根本已经没有什么把的意义了，对不对？因为宏大的脉有浮没有浮都已经被它遮盖掉了。那我们都知道说太阳病的特征是这个人还会怕风怕冷，是不是？那阳明病的特征是这个人不但不怕风不怕冷，反而是出大汗要把衣服脱掉的。那这个合并起来是什么样子啊？那刚好衣服不增不减，像没病一样吗？所以这个太阳阳明合并，你一定要抓一个什么主症，其实抓起来还是有一点困难的啊。那但是呢，我们呢，如果姑且啊，我们先把思考停在这个点，就是葛根汤它可以治到太阳经跟阳明经的区块一起生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葛根汤它同时是一个能够驱散太阳经的风邪，也同时是一个可以驱散阳明经的风邪的药呢？我想这样子思考是可以的，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人的身体啊，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比较容易从太阳病变成阳明病呢？那在阳明篇的前面，庄仲景就有解释，就是当一个人的身体精液不够，太干了，那这个病会特别容易从太阳变成阳明。那同学有没有这个印象？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因为水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我们营卫二气的源头嘛。那营卫二气是我们太阳病的主战场，那如果你的水身体里面的水根本不够的话，那你的营卫之气就不会够。那营卫之气不够的话，那自然身体要跟病毒打之后挑另外一个地方来打，就很容易转到阳明去啊，大概是这样的思考。而且阳明的气又是燥经之气，就是当你的身体的气比较干燥的时候，会特别跟阳明同类啊。所以阳明是比较燥热的一个病状，而太阳的话，它是一个比较会怕风怕冷的一个病状。所以呢，葛根汤的这个病机啊，如果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它的话呢，我们不直接用张仲景的这个文字来看待它的话，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呢，就很可能会有像是民国初年啊，这个《经方实验录》的这个作者之一啊，江左景，他所提出来的一个论点。江左景提出一个什么论点呢？他说葛根汤这个方剂啊，很适合用在太阳温病。他说的太阳温病，其实用我们一般的家常话来讲，就是所谓的热感冒。哦，那这个热感冒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冒啊？热感冒就是当我们先因为一些因素，比如说运动啦，比如说晒大太阳啦，比如说熬夜啦，比如说年轻人看色情网站啦，啊，就等等的损耗你身体里面的精啊，这个哎，等一下，这个精液的精，或者是这个精都可以啊，这两个都有可能。这个身体里面很重要的水分呢，被你先耗损了。那这个时候身体会产生一个什么症状啊？当然不能说是标准的温病，但是我们中国古时候都有一句话叫做冬不藏精，春必啊病温或者温病，对不对？那这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当你的身体这个精跟这个精呢都有所亏损的时候，其实你会很容易把邪气吸进来，这个身体越虚越容易把邪气吸进来，对不对？中国的艺术经典的没有讲的什么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当你有了这些损耗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变成一个很容易把病毒吸进来的身体。而这样子病毒被吸进来的情况啊，比较周期缓慢的 那是我们古医书说的冬不藏精，那春天会温病这样子。但是我们一般的生活里面啊，所谓的葛根汤症，它就会特别的对到这一种类型的感冒。这种类型的感冒呢，就是我刚刚说热感冒，因为它啊，比如说我们在海边玩，对不对？玩了一整天，晒得流了很多汗，然后今天身体很热，然后回来的时候在游览车上面吹了一点冷气，然后就感冒了。那个时候因为你的身体的那个精液是不够的，所以一感冒之后，身体除了太阳病会有的症状之外，它身体本身会因为精液不足而让你主观的有一种燥热的感觉。那本来哈，像是你的身体虚，这个病邪打进来，然后呢，以葛根汤的主症来讲，他就说无汗，对不对？会让你无汗的病邪，我们前面有讲说，我们这个外感的邪气，大体上我们分风邪跟寒邪，对不对？中风或者伤寒，那寒气钻进来才会让人的汗孔闭住，对不对？因为寒气是比较让人身体感觉比较激烈的一种邪气，它一进来之后，我们身体吓到了，赶快把所有的汗孔都关起来，所以才会有流不出汗的状态。但是呢，一般来讲，如果你是中了这个寒的话，理论上你的身体感是会很怕冷才对，就是像标准的麻黄汤症，那个病人往往是不管发烧到多少度，他都会一直要裹棉被，觉得好冷好冷哦。就像我前一阵子有得过麻黄汤症，就其他助教都在穿短袖的时候，我还在那边穿毛衣哦，就是会觉得好冷，主观的都觉得比别人冷很多。可是呢，因为葛根汤症的这个热感冒，因为你精液受伤，身体有一种燥热感，所以那个燥热感呢，又会把那个本来应该存在的怕冷的感觉呢，又中和掉起，所以结果来讲，对消灭之下，你也只不过就是误风而已了。所以他这边会有一个又无汗又误风的陈述，会让人觉得有一点怪怪的，但是其实实际上不奇怪。